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推荐。离不开薛之谦在选秀比赛当中的提携，正是薛之谦给了他晋级的一票，才有了后来的故事哈、啊。而借综艺进入人生快车道的。 说起了荒诞，理由他不必期盼，你的光泛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浪翻，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思绪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的《王牌冤家》。 和薛之谦呢相识很久了，像薛之谦的丑八怪一半等等都是在李荣浩没有红之前就买来的。李荣浩没有成名之前合作了非常多的歌手，其中包括目前也有新歌上榜的张信哲。张信哲选歌呢不太重视创作人的名气，而是在于在意歌曲所表达的情感。他就是说李荣浩的创作技术难度有点高啊，有点难唱。我们来听听看呢，早前张信哲演唱李荣浩写的一首歌曲叫做《牡丹忧》。 两生儿连心柔， 上积雪浮走。当遥望着模糊的轮廓，是我童年离去暖的火。旧棉袄的春天斑驳，像妈妈的眉头深锁，身旁的岁月经过，熟悉的背影依旧。熟悉的背影依旧，旧棉袄被寒风刺破，妈妈还是给我笑容，她说再怎么冷用针线不过的痕迹难过，想念那一场雪在她银色白发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着等人得到了好处，躲在屋子里哭、yeah、满足了欲望，发现一无是处、yeah、得到的幸福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我不管，我没有输。 Even if it's purring, I will take it all for you. I do make promises. It's too wide or too deep, baby, you don't know. Yeah. tree, driving switch and lens of compression. No matter what it costs to find you, I won't be far behind you. You're my passion, yes you are. All up, let me block the brain for you. In this every moment,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 pain for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make you smile, overcoming all the fear. Let me be the wiping all your tears for you.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ed from the place you land.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ill the end. Giving all the promise, I gon' make it all for you. Red and red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now it's in my por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time contract, I'm beside of you. Let the pendulum hit my face, 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feel the dark 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happen cause they got lit, the lucky rain.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I won't keep. Lonely oceans too wide, too deep. Baby, you know. 无论是好声音、中国之星啊，我是歌手等等，经过他改编的作品确实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嘿，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最近呢有一张翻唱专辑也蛮有意思的，作为一直游走在流行前沿的 BB 周笔畅，将旧作不破不立。前他的专辑《爱与光镜里》， 像鱼罐头一样在平躺， 在空转，寂寞时中央，它是我真空的 好久不见的周慧翻唱陈秋霞的《偶然》。今年的周慧也将推出一张翻唱专辑，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啊。周慧拥有让人着迷的嗓子，可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唱片合约等等啊，运气不是特别好，希望他能够好起来。我们接下来说到中国风，从出行到周杰伦、陶喆、王力宏、林俊杰等人的发扬光大，现在中国风的变形记一直在持续当中啊，从传统文化找到新的灵感，在混搭潮流之下找到一些新的发展方向。国际化，我们来听吴亦凡《天地》。 每个夜晚在我座驾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高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但是不会停止继续孤单前行，伤痛不在意，面对攻击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走一步户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千里，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 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醉儿